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1977年，一部叫做《巧入敌后》的南斯拉夫电视剧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我国的电视荧屏上第一次出现了外国电视剧的身影。伴随着改革开放的40年，海外引进电视剧成为了中国电视荧屏上不可或缺的成员之一，也为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时代记忆。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第一部海外引进电视剧开始，跟大家聊聊外国电视剧在中国的故事。 一部风靡全国的外国电视剧，一套74卷的大百科全书，一家从无到有的大型综合博物馆，一本记载时代思想与艺术的期刊，风从哪里来特别策划改革开放40年，文化领域看发展。 上世纪70年代末，由于电视剧作品非常稀缺，等米下锅的电视台想到了引进国外的影视剧来播放。中央电视台成立了一个译制组，专门负责译制外国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1977年的11月29号，一部来自南斯拉夫的黑白译制电视剧在央视播出。这部剧的名字就叫做《巧入敌后》。《巧入敌后》虽然叫电视剧，其实应该算是一部电视电影。它是由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电视台制作的，原本是一个系列剧，叫《黑名单上的人归来》。《巧入敌后》是这个系列的第一集，是电影版，后面还有12集是电视剧版，讲述了二战期间南斯拉夫游击队和德国占领军之间巧妙周旋的惊险故事。我们现在一想到外国电视剧，都是美剧、英剧、日剧、韩剧之类，好像很少听说有什么南斯拉夫的电视剧。那为什么我国引进的第一部外国电视剧是来自南斯拉夫的呢？咱们还得先说到南斯拉夫电影。如果您去问一位60年代出生的人，他对外国电影的最初印象是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就是南斯拉夫电影。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内地一共译制引进了大约30-40部的南斯拉夫电影，其中1950年代引进了8部，1970年代引进了19部，1980年代引进9部。南斯拉夫电影的发展历史并不是很悠久，准确的说是从二战结束之后才开始的，起步比较晚，但是发展的比较快。上世纪70年代，中国观众曾经用一句顺口溜点评总结了那时候供应的外国电影，是这么说的：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电影搂搂抱抱，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不过南斯拉夫电影却不在这个顺口溜当中，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南斯拉夫电影没有那么模式化，相反有着相当不错的口碑。乔、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南斯拉夫电影在当时可以说是红极一时。年轻一点的朋友也许没有看过这几部老电影，但是有一首歌您肯定是听过啊，朋友再见，这首歌就是南斯拉夫电影乔的主题曲。 Una mattina mi son svegliato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ciao Una mattina mi son svegliato E ho trovato l'invasor 既然电影作品如此受欢迎，等到国内电视台想要引进国外电视剧的时候，也就第一时间想到了南斯拉夫的电视剧了。巧入敌后播出之后也是反响强烈，那时候家里有电视机的家庭还不多，谁家要是有台电视机，左邻右舍的人都会聚到他家一起观看。这部南斯拉夫电视剧也成了不少老街坊共同的回忆。有位当年的观众还在网络上留言说，他当年看了《巧入敌后》之后还买了一套同名的小人书，一直保存到现在，剧里的人物名字到现在还能随口说出来，什么铁西、普尔莱、帕亚、米莱等等。如果您觉得这些名字熟悉，恐怕就是找回了那个年代一段珍贵的回忆了。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中国引进外国电视剧的历史。从巧入敌后开始，外国电视剧一步接一步地出现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那时间来到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引进电视剧有两大来源，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咱们先来说说中国观众眼中最初的美剧是什么样的。说起来，电视剧这种戏剧表演艺术形式最初就是在美国诞生的。1928年9月11号，通用公司在纽约试播了一个叫做《女王信使》的节目，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初步意义上的电视剧。到了195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拥有了电视机，美国的三大广播公司也开始把大量的广播剧和歌舞剧改编成电视剧的形式，搬上了电视荧屏。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邓小平在访美的时候签署了一揽子文化交流项目。1980年，一部美国科幻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在没有任何宣传预告的情况下，悄然出现在了每周四晚上8点新闻联播之后的时段里。《大西洋底来的人》一共播出了21集，但其实它原本是一部长达110集的电视系列剧，叫《海底游记》。一直到中国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讲的是探索海洋世界的科学家和海底奇异生物之间发生的故事。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这部剧的画面其实很粗糙，虽然是科幻片，但并没有什么高科技的影子，稍微有一点特效，也无非是靠简单的模型加上镜头画面的剪辑打造的效果。用现在的话来说，简直是连5毛钱的效果都没有。故事呢也很老套，男主角潇洒，女主角漂亮，两个人之间彼此关心，一起出生入死，不过从头到尾连接吻都没有一回，这在如今的美剧里可是不能想象了。就是这么一部简单粗糙的电视剧，在当时却造成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果。比剧情更吸引人的还有剧中人物的穿着打扮，要是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剧中人物的装扮那是相当老土了，但是那可是上世纪80年代。男主人公麦克戴的那副蛤蟆太阳镜甚至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流行标志。在这部剧的影响下，不少年轻人都穿上了喇叭裤、紧身花衬衣，再戴上一副蛤蟆太阳镜，如果还能再有一台双喇叭录音机，那基本上就算是齐活了。不过在当时，这样的装扮还不能被所有人都接受，所以才有了老太太挥着剪刀满大街围剿喇叭裤、收脚蛤蟆镜的行为。现在回忆起来，感觉都已经是笑谈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底来的人》这部美剧啊，还让一种新奇的游戏方式风靡全国，那就是扔飞碟。这是源自剧中主人公在沙滩上玩的一种游戏，把手里的飞碟抛出去，飞碟再飞回来。很多人看了这部电视剧后纷纷去商店买飞碟，当时稍微大点的空地都能看到大家玩飞碟的身影。大西洋底来的人之后，我国引进的第二部美剧就是加里森敢死队了，也是在1980年，是每周六晚上8点钟播出。 比起之前那部简单的科幻剧来说，动作片《加里森敢死队》就显得更加出格了。它可以说是一部让年轻人欣喜若狂，让老辈们皱眉头的作品。剧中讲述了一群来自美国的失足青年，他们行为放荡不羁，身世恶贯满盈，却不断建立功勋，成为了英雄。这样的故事情节简直颠覆了当时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审美取向。加里森敢死队播出之后，在全社会掀起了收视狂潮。不过这部原本26集的电视剧，在播完第16集之后，电视屏幕上突然打出了本剧播放完毕的字样，然后就中途停播了。观众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纷纷给中央电视台写信。在20多年后的2003年，一本叫做《中央电视台的第一与变迁》的图书，给出了当年中途停播的原因。这部26集连续剧播放一半时，被认为是一部打斗胡闹的纯娱乐片，没有多少艺术价值而停播。尽管如此，这种善意的干预反而让看过这部剧的少年们魂牵梦绕，以至于30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不少人像这部剧里的人物一样，习惯把自己的领导称作头。 你们真行啊，一下子就找来了， 我还能一下子把事儿干了。 哦，得了，干了我们，你们会后悔的。 后悔的是你们，你们就不应该抢那辆车。 看上去你是个跑腿的。找你们头来。 找头啊？我看你死在眼前了，尼克。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1980年引进的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的一个小片段。这里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大西洋底来的人还是加里森敢死队，其实并不是非常特别非常出彩的电视剧作品。他们在当时之所以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让我们看到了外面不一样的世界。而在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们见到的新鲜事物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见怪不鲜了。说完了最初的美剧印象，咱们再来说说中国观众记忆里最初的几部日本电视剧。前头提到的几部外国引进剧都是由中央电视台译制的。到了1981年，上海电视台也开始了引进国外电视剧的作品。他们引进的第一部剧就是日本电视剧《资三四郎》。黄奇是上海电视台的第一代播音员，译制《资三四郎》的工作就是由他来负责的。1981年的一天，上海电视台当时的台长刘冰叫黄奇过去商量个事儿。原来广告科正在谈一个日本的产品广告，而对方要求必须附带播出一部日本电视剧。台长问黄奇可不可以承担这个译制任务，但黄奇一直是播新闻的，根本不懂译制片的生产过程。不过他觉得这个工作很新鲜，还是接了下来。这个广告的副产品就是电视剧《资三四郎》。黄奇回忆起当时起步的艰难，说除了毕克和苏秀是译制片厂同意借给电视台的，厂里其他人不能再动用了，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在上海整个文艺界去找人。当时请来的导演演员白天都有本职工作，有上影演员剧团的，有电视台电台的，有儿艺的，有人艺的，甚至还有正在读书的中学生，真正的是来自四面八方。就是这样一个草台班子，后来出了不少译制方面的人才，而黄奇也通过资三四郎的工作熟悉了译制片的业务。到了1984年，上海电视台成立译制组时，他就毅然改行，当了译制部的负责人。这支队伍也就像滚雪球一样慢慢扩大，播出剧集从一周播一到两次，到后来可以天天播出了。从资三四郎开始，国内又掀起了第一次的日本电视剧热。1982年，《血疑》热播，主演山口百惠在中国成为了人气超高的明星。当年许多不懂日语的观众甚至用汉字注音的方式来学唱山口百惠演唱的《血疑》主题曲，瓦塔西路这一瓦那。而 RH 阴型 AB 型这种少见的血型也因为这部日剧而被广大中国观众所熟知。 198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71集的体育题材电视剧《排球女将》，讲的是一群女中学生为了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排球比赛而努力打拼的故事。女主角小鹿纯子有不少带着魔幻色彩的打球技巧，什么晴空霹雳、幻影旋风等等，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雷人哈，但在当年却是独树一格，极富感染力。可以说排球女将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排球运动的普及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很多普通人就是通过观看排球女将才了解和认识到排球这项运动的。排球女将之后，1985年播出的电视剧《阿信》又创造了一个高达 80% 的收视率神话，主人公阿信更是成了妇孺皆知的女性奋斗的榜样。到了90年代，1995年的一部《东京爱情故事》让中国第二次掀起了日本电视剧热。这部剧最早也是由上海电视台译制的，当时的译制部主任聂梦溪回忆说，东爱开播之后，观众纷纷来信来电要求重播。上海外语学院来实习的一个女学生说，每当东爱的片头曲响起，上外的学生就会一股脑地挤到学校的电视机前，跟着乐曲忘情地边摇边唱边看。在全国其他地区播出之后，观众纷纷来函询问有没有录像带可以购买，甚至有人索要起了剧本和铃木保奈美的地址。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刚才我们说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经典日剧，曾经也是伴随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成长。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日剧在亚洲的领先地位就被韩剧所逐渐取代了。1983年，央视引进了韩国电视剧《极度》，后来又有了《人鱼小姐》等上百集的韩剧在电视台先后播出。进入新千年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寒流来袭，到处都能听见大长今呼啦啦呼啦啦的歌声。据说2005年，大长今为湖南卫视争取了1.8亿的观众，整个台的收视率都比以往增加了3倍。 看天空飘的云还有梦，看生命回家路路长漫漫， 咱们再回到前头说过的美国电视剧，最初的《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曾经风靡全国，后来美剧的风头也逐渐被咱们的两个亚洲近邻给抢走了。虽然90年代引进的《成长的烦恼》曾经收视不俗，但也就他自己那么一部独树一帜，没有形成大的美剧规模。事实上，美剧这个专属名词的出现还得等到2000年以后。以前的说法就是美国电视剧，在互联网迅猛发展的势头中，美剧也迅速成为了年轻人最熟悉的外国电视剧。任何一集热播的美剧刚在大洋彼岸播完，只要不到12小时的时间，配好中文字幕的美剧就可以在国内看到了。在欣赏外国电视剧的方式上，字幕终于打败了译制配音，成为了主流。只不过那个年代的美剧字幕还没有什么版权意识，是在野蛮生长了10来年之后，国内各大视频网站才开始接触版权作品，让盗版和免费美剧逐渐成为了历史。说完了美剧，咱们再来说说稍微小众一些的英剧。您可能听过网上流传的一个段子，是关于看剧的鄙视链，国产剧、日产剧、泰国剧、美剧、英剧等等，这些里头站在鄙视链最高的那头的就是英剧了。英剧素来以制作精良、主题深刻、演技爆棚等特点， 让其他对手望其项背。而英剧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短。社会经济发展到现在，我们的上班族们呢实在是太忙了，连看电视剧的时间都没有了，或者说看剧的时间成本太高了。国产电视剧动辄三十集起步，古装剧经常搞出七八十集来，美剧一季虽说也就十几二十集，可是一拍就是五六七八季，全下来也是上百集，真心是追不动。而英剧就不一样，一季大概也就是六集左右，最多也就八九集，少的甚至只有三集，就这三集就得让观众等上个一年。您说这都过了一年了，大家是不是该把钱都看到了忘了呢？还真没有。哎，越不给你看你越期待，越吃不饱您就越馋，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人家拍得好，剧情紧凑不拖沓，信息量极大，还总是出其不意，让你猜不到剧情的走向，这样的作品才更加符合这个时代的快节奏生活。今天咱们从最早引进译制的南斯拉夫电视剧一路说到了最新的美剧英剧，海外电视剧作为一扇老百姓看世界的窗口也已经陪伴了我们四十年了。回忆当年追过的剧，也能让我们想起曾经的岁月，曾经的日子。时间有限，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吹着云儿散了，下雨的季节过了，花落的时候来了，想你的日子到了。